等到花儿也谢了。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年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完成造林1亿亩以上，耕地轮作休耕试点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并深化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3月14号，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届时或因幅度不满50元每吨而遭遇年内的首次搁浅。第13届莫斯科国际旅游交易会在莫斯科开幕，中国参展商共有60余家，数量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近日，科学家已证明北极永冻土正在解冻中，还测量到古代的碳，这意味着原本封存北极圈冻土将会使暖化变得难以控制。本市于即日到14号24时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预计到14号夜间，受冷空气影响，本市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从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获悉，该中心旗下运营管理平台持有的公租房项目已累计惠及10余万居民。网友近日评选出深受中国大妈喜欢的10大广场舞神曲，其中《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嫁狗》等歌曲上榜。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晶莹，好想好想好想。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日，并肩听林间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灿烂着我们最美丽。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而在《重庆森林》的电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关于电影里经典台词简直是数不胜数啊，他们大多数都戳到了我们的痛点或者是共鸣。那么你喜欢哪部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和我互动吧。 都能有你让我思念。

这里是经典969经典随身听，我是一直陪你在开车路上的云奇。刚才这首歌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广岛之恋》，这首97年的老歌，现在求学期间张洪亮为了纪念自己与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写下了这首歌曲。正好自己在电影课时呢，恰巧看到电影《广岛之恋》，因为他讲述的故事与自己所做的歌曲都是在纪念一段异国恋，所以呢就拿《广岛之恋》作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其实经历的故事再复杂，时间都会让事情变得简单，是吗？ 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年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我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较差，区域中南部在近日有轻至中度霾过程，黄淮等地将迎降水。工信部将在年内根据工作部署展开工业节能专项监察活动，重点监察石化、造纸等高耗能行业，并将覆盖超过5500家各行业企业。为了保障员工合法休息权益，波兰一项禁止在星期天购物的法律在近日生效。该项法律规定，大型超市和大多数零售商星期天不得开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研究人员近日在一份报告中说，假新闻在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是真实新闻的6倍，且假新闻更容易得到转发。根据北京市新农合服务管理中心的要求，将全市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由原来的2月底延长至3月31号。全市首家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在通州区北京国际图书城开业，该书店通过刷脸、机器人扫码结算的等所有环节均由顾客自助完成。今年北影表演学院艺考将增加4试，考官将从形象气质、思想品德、文化素养3方面对考生进行考察。以上就是今天的999听资讯，感谢收听。 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飞花舞滔滔江水留不住，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原来英雄是孤独。江湖笑， 江湖笑， 爱逍遥， 爱逍遥， 情或笑，酒爱斗，仰天笑， 仰天笑， 却忘了 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飞花舞飞

要拥有了你。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一直陪你在开车路上的莹琪。最近呢，驾考又有了一项新的规定将实施了，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考驾照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官方文件中要求呢，是自2018年4月1号起，科一科四的理论学习部分也将实行网络教学和签到打卡。4月1号以后呢，科一没有通过的人必须要通过网络签到学习。现在的驾考真的是越来越严格了，想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比如科三的控制速度环节，一紧张呢都容易跑到80迈。那么在你的驾考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头疼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打开聊天窗口来和我互动吧。 我知道你很难过，让自己越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来自于张艾嘉，这首歌以自描的手法刻画出了80年代年轻人共同拥有过的珍惜记忆。在《童年》这张专辑里的张艾嘉，唱着一个成年人对童年的往事和成长历程的追索和情怀，不加修饰的嗓音和自然流露的缕缕温馨，将每一个人的儿时记忆都唱得暖融融。有哪些歌曲承载了你太多儿时的回忆呢？在听歌的同时，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留言告诉我吧。朋友来自于谭咏麟。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

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是当前最热的汽车话题，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新能源汽车。那么在2018年又有哪些新能源汽车值得期待呢？进口大众 E 高尔夫新车在3月1号宣布正式上市，搭载35千瓦的锂电池，最大续航里程达到了255公里。作为一款纯电动车型，大众 E 高尔夫基本延续了燃油版车型外观设计。此外，这款车配备了 C 型 LED 日间行车灯，车身多处加入了蓝色元素，以表明其电动身份。内饰搭载12.3英寸的数字液晶仪表盘，并采用 Discover Pro 车载娱乐信息系统，通过9.2英寸的中控屏实现，并支持手势操作。该系统支持苹果 CarPlay 和安卓 Mirror Link 功能与手机互联。新车还将推出带行人监测的自动预碰撞警示系统、 ACC 自适应巡航、盲点监测和车道偏离系统等配置。合资宝马 530LE 就在上月的30号，全新 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华晨宝马沈阳新大东工厂驶下了生产线，它打破了宝马在新能源市场上没有国产的尴尬局面。新车纯电续航里程61公里，0到100公里的充电时间是4小时，100公里油耗仅1.6升，将与宝马5系长轴版共线生产。国产吉利帝豪 EV450，目前新款帝豪 EV450 已经开启预售，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机的共计3款车型，补贴后预售价区间为14到17万元。此外，该车采用了全新的外观造型，每小时80公里等速工况下续航超过450公里，因此官方称之为帝豪 EV450。 在快充模式下，电池电量从30%充到80%需要0.5小时，而在慢充模式下充满电需要9小时，并于下月正式上市销售。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喜欢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来说，生活并不是总是如意和顺意的，在平淡之中穿插的最多的还是不顺心和烦恼，其中的许多事也要等到后来才能想明白，到了某一个阶段，等到了经历了许多事以后，才明白了所谓的步履不停的生活。经典969，我是泽林。回过头来再想几年前的自己，才知道那时所谓的热爱其实带着逃避，如今在平静的表面下始终心怀挂念的，才叫真正的热爱。